是一个安静的晚上，一个人我在摇曳里乘凉，我承认这样真的很安详，和像老爷爷一样耶。 听说你还在搞什么演出，搞来搞去好像也就这样，不如花点时间想想触摸一下模样，今夜化了妹妹的妆， 我相信也是个妹妹的妆， 我要晃在舞池中央， 那种期待可以想象， 我做我的改变又何必纠结， 那就拜托别和我碰面，如果再看你就永远不会复见， 不缠任何人。